欢迎到我卡州报，我系杰特。 啊，莫杰。 今日2024年8月19号星期一，日本终于放完佢嘅愚人节啦。 呢度系我卡州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哇！地震好一如所料，好幸运地冇出大件事，虽然有咗少少震，但系 OK 嘅，咁就松口气啦。本就好啦，咁就而家讲下新闻先，入正题。首先就系一套。终于都轮到女子滑冰滑冰啦，因为我其实一直拗头就系、是、呢类咁作品点解系男子滑冰红先，而唔系女子滑冰嘅咧？ 呢套都系好王道下嘅，又未到 sport 跟嘅程度嘅，有成努力胜利咯， 系咯， 再加少少嗰啲激情咯， 系咯。咁声优方面咧，女主角就唔识嘅，春娜娜主面就唔知边个嚟嘅。咁男主角就近年红到爆炸嘅大冢光央，咁师奶加拿啊、内田红马呢啲都要挂口挂面噶啦。咁 OK 嘅。呢套嘢暂时睇到我三本情季同埋翻嚟十辉，我觉得 O K 嘅呢个组合系。 你啲直情系翻嚟十辉嘅 最拿手嘅 拿手好戏添啦。 好擅佢好擅长写呢所谓叫做咩？笑比佢系其几类，佢反而佢比较女性化嘅写啲嘢系，即系比较女性向啲嘅。不过唔重要啦，唔讨论咁多啦。 各方面都应该相当安定嘅套作品啦。 系啦，好啦，咁讲下换人消息，咁咧 One Piece 上面咁就个角本来系阿古茨嘅角色就换咗系入野自由，咁啊沙博。唔意外嘅，因为而家古好似基本上无限期停工咁滞，咁你唔似话你话明星柯南咁样安室透嘅角色，你唔虽然话好重要，但系你唔俾佢出都唔系太大影响。但系咁你 One Piece 啲万年连载嘅话，少角色你好头痕，咁就干脆地换人好过啦。咁亦都啲人听过，即系听过新啊入你自由演出 O K 嘅，冇违和咁冇违和嘅， 佢形象都配合个角色嘅佢啊， 咁就O K， 我解决咗个问题啦。好啦，跟住一单，其实我觉得系几骑呢嘅，应该算系花边新闻嘅单嘢系。 我就好喜闻乐见嘅，作为一个黑咗20年嘅人，我就好喜闻乐见嘅，最好大家都冇帮衬佢。事源咧就系、是、有人咧就喺迪士尼乐园度食嘢，咁啊过敏，咁啊仲要系死 Q 埋，你知唔知点解美国系好 Q 多呢啲食嘢过敏都会死人嘅程度啦？就个黑咗就同迪士尼就提出诉讼，就要告鸠佢啦，话佢啲嗰啲疏忽啊，身份礼德嘅嘢啦。因为呢喺美国，尤其是美国嚟讲，呢啲嘢咧，其实系要讲明嘅。其实就算你知日本咧都系嘅，你反转个标准表啊，佢都有写明俾你听。我呢度入边有咩少，有咩容易造成过敏嘅材料喺度啊？呢啲嘢对我哋嚟讲可能冇乜所谓，对某啲人嚟讲系生死攸关噶嘛。呢单系咁样啦。 系啊，其实亦都有餐厅话明嘅，你可以走，即系如果你过敏嘅话，你可以走某啲食材，即系例如话你对洋葱过敏，你可以走洋葱。虽然我觉得你如果对某洋葱过敏，就唔应该食呢啲食去嗰间餐厅嘢嘅。 唔係有時有啲嘢咧，你係唔知佢中咗乜嘢啊嘛，所以咧喺 menu 上面咧，佢要寫埋佢有啲乜嘢容易過敏嘅嘢，佢要寫埋列埋出嚟。如果你真係意外嘅嘢，然後你又食咗，然後攋嘢，咁就冇得講嘅。但係如果係常見嗰啲，通常都係可以某程度係算係佢過失嚟嘅。所以點解你會見到啲好有時好荒謬啲一包花生入邊寫住內含花生？就是因为咁样嘅，咁理论上其实佢的确系有多少责任嘅，睇佢有几多啦，唔知佢个告知义务又尽到几多，咁总之佢要咁样告啦。呢部分唔系乜嘢，唔系咩新闻，系美国呢啲嘢系无谓无知嘅。重点系迪士尼用乜嘢去就话啦，哦，原来你几年前咧注册咗 Disney Plus 个试用嗰阵时咧，入边其中一句提到咧签约者即系你啦，放弃对我哋塑造嘅权利。喂，不住。而家我系人哋喺迪士尼乐园食嘢出咗事，先唔讲啦。佢话嗰间餐厅外判呢啲故事嚟噶啦吓，即系喂，我睇迪士尼，我睇 Disney Plus 同去你迪士尼有咩关系？而且 都好似拉好远喎，听讲。 即系话呢个咁啊跨界级霸王条款，我真系嗱。如果你话我入园之前要签一份落场嘅同意书，入边生死各安天命如何那样啊，嗰份嘢真系会有效噶。即系等于你坐啲咩过山车啊嗰啲嘢啊，有时都要都会有个本警告咁咩啊，将咩事嘅话，只要话元方尽咗力嘅话，就唔算佢有问题，诸如此类咁嘅嘢，有啲咁嘅嘢噶嘛。你嗰类咧，我仲可以接受。我900几万年前，即系5年前迪士尼拍几耐之前成立嘅，你话即系佢2019年注册咗，仲要系试用咗1个月咁大把，咁样就死得咁冤枉了。 即系唔系话佢唔注册就唔会死，但系如果佢冇呢啲乜嘢，佢就唔会俾佢咁样扯皮咯，即系成日扯皮呢啲赖猫嚟嘅。 不过好老实、哦，咁又有其实依类喺美国依类咁嘅官司咧，通常要勾告依样咁嘅官司，换即系有个你勾告我又勾吹，大家斗就勾啫嘛依嘢。美国依类咁啊，美国依类咁嘅官司无日无之啦，莫名其妙即系跟住告鸠，跟住要屈人一大，要人赔一大巴。 你个咁嘅印象其实有少少内容同像走出嚟，不过我唔喺度讲太多，佢系有呢个成分得嘅。总之咧，佢而家就用个咁荒谬嘅理由驳斥佢方嘅主张系黐线嘅事情系咁啊，而对方其实都唔系索偿好多嘅啫，$50,000美金啫嘛。喂，大佬，我喺你度食死人，你慰问金都要啦，系咪咁话？ 不过呢个嘢就系 佢唔系话要$100,000+美金啊，当然讲紧佢唔系要索斯加赔偿，即系咁调翻转，咁呢个霸王条款系咪如果呢条嘢过咗嘅话咧，各位签过睇过 Disney Plus 嘅就自己注意啦，啊，仲要唔要入迪士尼乐园啦？你嘅事啦，理论上佢应该已经过咗个。药嘅有效期噶嘛，冇理由我试用一个月就终身豁免你噶嘛，应该系合约期间先系呢个药先成立噶嘛，合约完结咗就应该完结噶嘛，应该系咁样先啱噶嘛，呢个第一咯，第二就系、是、个律师都可以打到落底度佢主张，喂你呢嚿嘢系霸王条款嚟噶喎，我签嘅嘢个服务同你呢次提供嘅服务完全冇任何关系，除咗都系你迪士尼之外冇任何关系噶喎。即系咁，当然迪士尼嗰边可以主张，喂，我个约唔系付你 Disney Plus 嘅，我个约系付你同我迪士尼签嘅约，要睇佢嘅条文，甚至有机会系到时打翻点半。因为如果条虽然有契约存在啦，但系如果系唔合理嘅契约啦，法庭一样可以判个契约无效嘅。咁啊，所以就可能要睇下啦，唔系净系食花生噶。我要提醒各位，我谂听我哋嘅人应该有唔少都有用过 Disney Plus 嘅服务嘅。咁啊，即系如果呢条嘢真系俾迪士尼讲一通嘅话咧，你都几麻烦啊！我冇事啦，当然就 我冇所谓啊，我从来唔去迪士尼乐园，唔系系唔系唔会再去迪士尼乐园，傻啦！我对迪士尼乐园冇乜，我又唔系嗰啲一个礼拜去一个月先去一次迪士尼乐园嗰女生。我知好多，我知唔少女生系嗰种咧，即系迪士尼乐园当做好似我去七园咁样，就系总之每个月去一次，唔去一次会身痕嗰啲，我又唔系嗰啲人。 总之我话抵制迪士尼廿年以上啦，永远唔会关我事嘅。 你嘥紧气你就。 咁啊，讲啲同大家等咗咁耐， 都系喂，亦都唔意外嘅呢单嘢，就系、是、 预期之中地延期， 预期地延期，咁就魔法少女粉圆嘅长版，魔之夜回天。咁就公开延期，咁就本来就2024年圣诞节嘅，咁而家就2025年冬天。 咁佢冇讲明圣诞节，讲冬天啫，都系咁 延一年咯，即系。 其实就真系估得到噶啦，因为到七月都唔见佢有任何宣传，好明显就知道自己制作好紧，未必做一次，未必俾你做一次。咁而家你抌钱落宣传，即系抌个咸水开，即系一年之后你先出，你而家再嗌宣传完，你到下一年大家都唔记得咗呢啲宣传效果啦。咁呢个时候讲就差唔多啦，估得到啊，估到佢系要延噶啦，冇估到咁狠心一延一年嘅啫。即系剧场版就系可以任性嘅，系剧场版先可以咁延噶。如果你 TV 啊， 你睇下你睇《少女战车》，而家唔知都而家即系都唔知依家拖落去啦。 系少女战车系中意出就出，唔中意出就唔出。呢套咧系话咗出，但系冇出，都唔同嘅。好彩冇人未买机票啫，本来话要飞去睇啊嘛，即、就、系、是、买咗机票就、你嘅事啦。不过应该就唔系嘅，因为佢公映日期未公开啊嘛，啲人落都未公开啊嘛，所以机票未买嘅，即系不算啦。咁啊，都等咗咁多年啦，唉。 好啦，跟住咧就一套漫画日剧化，就放火后嘅命力表。咁就改编真人日剧，咁又讨系日本电视台嘅系统嘅星期六嘅9点夜晚讨多啦九。 我奇怪嘅系做乜无啦啦呢个时候去出翻佢出嚟啊？套嘢我记得完咗好几年噶啦，出就应该10年以上噶啦。点解无啦啦而家先拗翻佢出嚟啊？虽然佢系适合嘅日剧化的作品嚟嘅，相对 咁嘅事。啱唔啱翻出嚟？有时纯粹是开拍电视台，即系拍嗰时揾题材拍嘅啫。呢啲嘢咁你撞唔啱咪撞唔啱？日本咁多漫画， 咪突然间时撞啱嘅啫，我又觉得未。 我觉得佢系要嗱，咁你电视要播噶嘛，剧集都要拍噶嘛，系冇货卖喎，点啊？搵翻呢个笼底噶啦，搵笼底入边搵啲后备嘢攞出嚟，实有啲咁嘅方案噶嘛，咁咪攞个笼底嘅攞出嚟，唉，就呢套啦，呢套 OK 嘅。即系嗱，先讲唔系贬低套作品，作品本身唔系问题嚟啊，作品本身唔错啊，只系话佢已经完结咗咁耐先嚟。 咁好咯，完结咗咁耐。唔使烦，唔使惊佢，唔使惊佢剧情改改篇问题啦。 真系你真系地狱啊！真系 好啦，嗱咁咧就讲下个剧《老人追上时代》故仔。咁咧就桂正和就卒于喺前几日开咗佢嘅 X account， 亦都甚至俾埋 Premium 啦，即系身份证啦、蓝色啦已经。不过就而家特等紧，因为佢直情好搞嘅就系佢贴咗张纸，贴咗个图画有咁我咪即系呢个系乜嘢啊？系咪即系有蓝剔啊？跟住有人答佢：放心啦，等几日，等几日嘅就有蓝剔标志啦，即系俾咗钱噶啦。因为佢而家系得7.2万个会follower， 咁理论上系未够资格可以自动升蓝剔嘅，因为而家自动升蓝剔系100万啊嘛，我冇记错系。咁咧佢就叫做喺佢嗰辈嘅漫画家嚟讲。佢算跟上时代噶啦，即系唔计阿岩美贤阿富星嗰批，佢算系多嘅，因为有啲漫画家系一直打死都唔想 X 嘅，即系由佢嗰代，即系嚟不条丝啲，佢冇玩就冇玩噶啦，佢就叫跟得上叫比较勾噶啦，跟得上时代嘅，亦都佢都登，亦都因为咁样，所以咧就贴咗啲唔少嘅，即系有啲图啦，有新嘅图啦，即系佢例如话系啲陳年嘅舊圖啊，嗰啲嘢，同埋有啲人係掘翻啲佢以前嘅圖啊，即係佢幫橋本環奈畫嘅宣傳圖，啲貼翻出嚟，幾個人嘅，咁就有多個，即係佢老人家就玩 X 嘅話，就多啲嚟睇咯。同埋佢難得就見到佢係佢當年嘅夢戰士啊 ，Wingman 嗰張圖，我話哇咁啊，佢幾多年冇畫過夢戰士嘅圖啊，因為我其實好中意套作品嘅。我反而对佢后嚟嘅电影少女麻麻地好感，反而蒙战士呢啲特摄，佢嗰种好，佢系嗰好美式特摄风嘅剧情咧，蒙战士反而睇到，后嚟电影少女反而我睇我用微族咯，电影少女系会好主流嘅嘢咯，不过唔讨论啦。桂正和老师嘅剧情佢风格嘅，同埋我自己对佢爱好，好啦，跟住系啲业界新闻。 我哋之前讲到 Microsoft 唔知点解，其实我哋讲咗分析咗好多原因噶啦，就系、是、要斩听稿，即系关闭咗听稿呢个工作室。点解要好关唔关佢啦？咁啊，唔关都关咗啦。咁啊，北珠嗰间开发商就走去宣布收购咗呢个工作室，收购埋 HiFi Works 个 IP， 往后就喺佢名下之内开发 HiFi Works 嘅续作。咁啊。呢间公司个名声就唔算非常之好嘅，咁但系总算叫做仲喺翻度啦，留翻件嘢翻嚟啦，一嚟留翻个品牌继续啦，二嚟又留翻啲人翻嚟啦。咁我哋嘅 HiFi Works 本身都唔差噶嘛，即系大家都惊奇于有个咁独特嘅作品，真系好独特嘅做咗作品，一个一动作 game 加音 game 可以捞埋一齐。佢虽然三上就已经唔响。虽然三上已经离开了工作室，没讲到好似 刚死毁了未死， 但是虽然是没有了三上真司的听稿，但是始终都应该多少有些价值的，叫做可以继续开发翻游戏，叫做好过没有，叫做真的叫做好过没有这样，不知道美院会不会后悔啦。 好了，跟着就是 X 为什么这么好玩的其中一样就是莫名其妙的电波潮。今个星期死扑，即系用扑街形容嘅，死系死蘑菇。咁咧就公布咗佢嘅下活啦。咁首先就系讲咗佢嘅永都活动破咗历来最长纪录，由八月中玩到九月尾。点解咁长？就系28号，佢将会开始佢嘅第三奏章，即系佢主线啊。佢主线系连住永活嘅，即系话其实佢今次嘅主线同永活系连住一齐嘅。咁永活咧就而佢个第二奏章就去10月31号，一个时间限定活动嚟嘅。虽然之后佢会开翻，即系你谂下佢有办法开翻俾你玩，但系咧就变成咗就咩咧？一打开 FGO 写住泳装活动仲有40几日，以前都一泳装活动通常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好长噶啦，今次系个半月。咁呢个唔重要，咁抽又嗰个啦，一有新活泳装活动又抽到爆噶啦。咁之前都讲过嘅，今次追加咗阿史莱雷学者，即系加里学者。 咁同而咧義詞方面都公布咗啦，喺佢新放送度 ，X Ota 與神同 B B 杜拜，而今次嘅主題就是、主角就係 B B 杜拜。咁本来咧就冇乜特别嘢嘅，就纯粹系阿瓦达拉卢卡嘅女角啦。跟住又系我哋最中意搞屎棍嘅 Paco， 唔知佢发咩神经话，啊、哦、我想见到兰迪着住 B B 杜拜，我突然间谂啊，叫兰迪着住 B B 杜拜嗰件衫会点个样嘅咧？兰迪系印度神话史诗摩罗多个大反派啊，因为佢设定系大角色大反派嚟嘅。咁啊咁咧。阿兰迪咧就着住女装，结果咧一石激起千重浪，唔知啲画啲一众画师俾佢电波打中之后，就个个画一个肌肉轻贵兰迪着住超 sexy 嘅性感嘅开 deep V 晚装嘅兰迪就喺度周画嘅轻贵就周围画周围贴，结果就大洗版，系洗到咧与海野千花老师嘅讲法就系、是。我今次打开谂住睇住可有着住可爱女装海泳装女仔啊嘛，因为全部都系肌肉轻贵啊。跟住阿 Paco 喺下面就上下就道歉，然后余海野老师讲话嘅之后再追加就系、是、我而家个脑里面已经冇话显示有美少女啦，就见就谂起着住女装兰迪啫。而我个把洗得好紧要，但系因为咁就系、是、呢、这个就 FCO 嘅魅力咯嗱。呢一季唔使讲嘅，咁而家日本就你知噶啦，碧蓝党我就洗晒啦，喺 Comic-Con 里面，碧蓝党系千六个组爆晒棚，一打开个同人组全部都画嘅、但系 FGO 基本上 keep 住佢就有呢个味就系、是，你好难想象 FG 碧蓝党案啊，蓝娘会有啲咁电波性嘅嘢出现，但系 FGO 就会有啦、所以好开心嘅，最作为一个就系中意睇个叫咩X 里面所谓祭典啊。即莫名其妙突然间又搞起种热情，跟住成班友跟住去画嗰啲嘢咧，我呢个系 X 嗰、那个，我觉得 X 嘅魅力咯。最其他地方，其他SMS 媒体冇咁开心嘅嘢啊。即系我最想睇开心嘅嘢嚟讲，我呢系好事嚟嘅。好啦，唔好讲住，我啲抽卡嘢唔讲住，讲下有啲继续继续炒花生嘅，又系似个胶条。 咁、即系我哋有两个似个胶条暗影者相关嘅专题啊嘛，喺第二个专题入边我哋有提过。一定会有第三期，有啲因为嗰阵时有啲人话啊，佢终于道歉啦，可以收皮啦。虽然咧佢咁样样道歉完之后咧，勉强大家可以系真系勉强可以收咗货嘅啫，即系叫做缺乏少少原料，所以咁咯。咁问题就系咧，即系我哋都讲过，根据佢嘅尿性，佢 game 未出，点有可能跟咁样从此就收工啊？即系时间顺序啦，先讲第一件就。第一件咧就相对比较小事嘅，赤教条喺美国香文 Redis 有佢嘅专版噶嘛，咁、那个版主好明显就系偏制作组嗰边嘅，咁啊落咗条令就系唔准再讨论到底阿尼做系咪冇事呢个问题。但佢啊，我自己都有管到半啦。如果对于呢啲有巨大嘅争议嘅问题 ，close 咗佢，唔再俾任何嘢讨论佢，其实系 O K 嘅。问题就系佢讲嘅理由咧，就唔系话为免引起争吵啊之类，佢系话总之嚟做就系冇事，唔准讨论。哇，真系好大嘅官威、啊，即系阿版主大人好大嘅官威、啊。即系不过就呢啲就点讲啊？同间公司系捻样啊？即系嗱，我唔知嗰边系点啊？即系因为喺巴哈嘅某啲版嘅版主咧，其实系官方派嚟，即系或者同官方非常深厚关系嘅人嚟嘅，根本就系、是。咁如果系嗰边都系咁样嘅话，咁有咁嘅态度，我咧毫不出奇嘅。咁啊，呢件就相对小事啦。咁啊，跟住重点就系真正人呢个都还好嘅，因为虽然就都唔系啲咩好消息嚟嘅，但系大家都要惯咗有捻得佢啦。真系再重新点燃喺大家嘅怒火啊！即系基本啦，佢已经系一个呢个蚊香状态嚟噶啦，即系佢冇明火噶啦，佢本来盐水已经熄散滞噶啦，因为冇乜燃料，佢已经好似香咁样啦，系有个红色点喺度嘅，喺度喐紧嘅，有少少烟飞咗出嚟嘅。但系你话佢喺你话仲话嘅盐上状态就唔可以叫唔上噶啦。突然间有人喺度泼行佢，你知啦，嗰啲嘢咧，其实如尽咗嘅嘢咧，如果你泼行火嘅话，佢有机会着翻火啊，即系出现翻明火。而家佢就系咁咯，佢喺个房入边讲咗一大惨嘢，其实佢讲嘅嘢大部分都系废话嚟， 基本上就重複翻佢之前個所謂道歉，因為佢嘅所謂道歉，除咗認咗話我呢隻 game 其實係虛構嘅之外，就係講緊啊啪啪啪啪，我哋幾咁努力啊，如何那樣啊，乜乜乜七七，佢喺個訪問入邊其實都重複翻同一件事，就係話誒，首先佢透露一個大家估得到，但係佢親口承認出嚟會比較好啲嘅啊誒，啱啱唔記得有冇講係，總之誒呢個刺客教條暗影只係製作者接受訪問。我会剪翻前面咁，佢就其中一样就系透露咗呢只 game， 大家都成日话刺客教条年货啊嘛。呢只 game 佢话已经开发咗四年，以刺客教条嚟讲系相当长嘅开发周期嚟啊。Ubi 嚟讲，你知 Ubi 几咁中意出年货噶啦，佢俾四年时间出，跟住话我哋好尽力咁做咗考究乜乜七七嗰啲嘢，呢啲又系道歉入边讲嘅。咁跟如果即系如果你真系好似之前道歉咁。你只是说句哎呀这个都不是真实的，我也都不是说你听这个是真实的，虽然 我的作品里面呢就往往用这个来做卖点都好啦，总之这个不是真实的，所以呢就我说他是你他是没事就没事 ,ok? 其实你这样觉得他这样赖皮态度啦，虽然你未必会接受，但是都咬他不入啦，叫做有少少他都有他一个已经说了他不是跟历史的事，你说他嘅個屈拉歪曲歷史就有啲困難㗎啦，有啲難入到佢啦。你中唔中意另一回事，總之你入唔到佢啦嘛。咁佢而家又重新又講話，我哋做咗好多努力啊，成啊成。我唔信一個研究咗入我就當你開隻 game， 你先開始研究日本文化。我唔信一個研究日本文化四年嘅人，唔知道榻榻米唔係正方形嘅，即係好多嘢可能真係專門知識嚟嘅。但是有啲嘢真係一个识少少日本嘢嘅都知道嘅嘢嚟㗎喎，大佬。即係更加唔好讲你呢个为黑而黑嘅諗以为自己好高明嘅点子啦。我哋第一个专题已经提过啦。如果你唔系你特登为咗要搵个黑人要搵个日本有咁撚多嘅武士，点解你系要搵一个黑人武士啦，即係我就当佢真系黑人武士啦。即系都唔计你嗰啲咩虚构啊，俾个英国教授困鸠咗啊副教授佢困鸠咗啊嗰啲嘢，我唔计你呢啲啦。你怎讲呢啲嘢系即系话俾人听，我哋走咗即系等于有少少否认翻之前嗰个好明显系公关稿嘅道歉声明，所谓即系点解有阵时有人或者会判断呢个可能完咧，因为个公关稿好明显就系公关公司介入了。之前都可能是送仲系佢入边自己人搞嘅成，佢嗰件道歉声明好明显公关稿写出嚟，公关公司帮佢写出嚟，即系或者系喺佢协助之下写出嚟啦。咁嘅情况之下，往后嘅行动咧，公关公司就会介入，你有啲乜嘢，你都有啊。我唔知呢个访问到底系因为呢个访问其实喺件事之前已经俾咗稿，后屘先放出嚟啊，定系佢事前完全冇吸取咗教训，还是佢真系觉得自己系啱的？是你摆口底下做做弊啫，我完全理解唔到啊！即系同样都系鬼佬做日本嘢，你睇下对马战鬼，你睇下你睇下你个黑武士啊，其实差得几远。我咧虽然我觉得攞对马战鬼嚟鬼去俾佢，真系侮辱咗对马战鬼，真系。我总之佢而家又再走出嚟喺度强调翻，我冇错，我真系想呕啊！真系，即系咁啊。 由佢啦， 即系我咁啊，唔紧要啦，因为之前咧就日日个个礼拜都讲，大家可能闷，咁我都过咗成个月冇讲佢啦，咁咪再提一次咯，即系提紧到佢出为止，即系 冇嘢做，咁咪翻炒下啲旧货。 所以咪严重怀疑佢系严重伤法咯，即系唉，算啦，就 好啦，咁咧就讲啊，呢单就未出嘅，其实都炒又系而家就现在先开始烧紧嘅，其实都未烧嗱。未燒最大火的，總之就咩咧，就黑悟空啦。咁只 game 首先就係佢終於出到啦，因為其實當初咧好老實嘅，好多人都覺得佢咩呢個 game 係有可能出唔到嘅，一半一半嘅。咁而家就終於去到出到啦。 當初話未必出到，係應該係錢嘅問題，只嘢真係好難燒錢。 咁你而家出三米大作，又啲咁抌水嘅，好啦。 又係岔開一句啊，即係呢個阿林醒醒啊，二啊，佢賣而家賣咗120万隻。据开发嘅我唔记得边个讲，佢而家卖咗120万只嘅情况之下，仲未回到本，卖紧120万只嘅 game 回唔到本嚟话听，即系我唔知道当初谂住要卖几多只先掂啊，咁唔紧 ，OK， 翻嚟啦。 讲真，100万只已经全球100万只好厉害噶啦， 但系未出发就千兴奋，呢只 game 嘅争议咧向来都唔少，我哋稍唔不时上我哋新闻嘅，而且一个好而家就因为佢系中国制造嘅话咧，即系我哋北方邻国啲同好们咧，就可唔可以叫佢哋同我们是但啦，喺度打嘢，好耐好耐之前已经打晒飞机噶啦，即系咁啊，好在就系、是、唔知点算好在啦，个开发组都算系。都算是俾咗啲交代㗎啦。咁啊而家呢刻未出，我哋錄音呢刻未出，今日19号嘛，听日先出嘅。但係呢个媒体试玩版啊嗰啲已经佢哋已经试晒啦，琴日定前日已经去解封咗嗰个评测啊分数啊啲嘢。 咁 继续当然啦，我哋最熟悉嘅 IGN 又继续开火啦，即係又系小火头嘅。俾又话咩因为佢唔平权，所以评分差，跟住又俾人屌嘅其他嘢，总之就要烧嘅继续烧，黑悟空喺平权方面。 在其他方面其实他都是赞这些东西是 OK 的，但他就说、哎、因为他没有女人、啊、所以呢我总觉得很不舒服、啊、什么什么什么，我想如果里面有女人我觉得你会屌下去，我直接大家知道他《西游记》改编的，虽然他又不是 exactly《西游记》故事，《西游记》里面的故事有的女人有谁、啊、先说观音是男人来的，就是女人有谁、啊、白骨精、蜘蛛精，最好的都是铁线公主， 全部都是女人都不服好东西的， 全部都是坏人，一系就要啲嗒咗唐僧，一系就勾引，即系你咁样仲唔？如果你系从呢个角度去睇佢，仲唔屌到两钱重？即系有呢样嘢，其实阿张就追击咗佢好耐噶咯，老老实实，即系净系得男人嘅游戏咁捻多，你追击咗佢好耐噶咯，真系已经。 不过呢个就之前我哋讲过， 话二次系勒索不成啦， 系勒索不成，因为江湖流传，不过又唔讨论啦，因为我哋冇证据嘅。炒衣发生都冇乜所谓，冇乜无谓啊！ 系咪？啱啱话佢争气啊嘛？点解咧？就系喺计埋佢嘅情况之下 ，M 字头嗰个部头成日都唔计咁转，佢综合咁多个网站之后嘅媒体总评分系81分， 好高下啦， 相当地高噶啦，尤其是如果考虑呢个系一个中国制间公司第一次做嘅三 A 大作。呢、这个申诉算是相当地见得人的了，你仲要是被 IGN 用60分去拖后了腿的，即是实际上应该是80几分才啱，不止81的，即是他现在是这样扣平 拉平均的嘛，这么多个网站一起。咁啊，大部分听起嚟评价都唔差嘅，即系我而家讲嘅系只系指一啲媒体私人试验所噏翻出嚟噶啦，未有玩家玩到啦。咁啊，有两样嘢，第一就系、是、难的手段，咁有可能系媒体好评，但系玩家劣评。我留翻句啫，其实亦都有可能系前段做得好，后段就唔掂，所以、媒体评分通常就系测前边好短嘅一段嘅啫嘛，为咗快啲出，亦都唔想睇下时间，通常都系咁样其实。咁总之喺咁嘅情况下，佢都攞到81分，算系咁噶啦。咁呢样之前咧，咁啊，你都引你都引申咗一单。你知人怕出名，猪怕肥。你红咗之后咧，你往前嘅嘢就会全部俾人挖晒出嚟。咁咧就有人就走去挖，又唔可以叫黑历史嘅。总之佢曾俾人挖咗入边嘅制作组入边其中一个人，系曾经喺天安门入边对住咸鱼张相，咁啊举咗中指。咁啊，你知啦吓，呢个艾薇薇嗰幅画都要落架啦。咁啊，你谂到啦，咁啊，啲小粉红原本就系打晒飞机嘛，我哋国产三 A 大作突然间发现，原来呢件系反贼嚟嘅。虽然我觉得咁样就反贼个标准都有啲儿戏，不过算啦，唔紧要。总之，俾人俾佢发现，佢咁样举咗个中指。咁啊，结果咧就有人扬言要抵制。虽然啦，嗱声就大大嘅，系咪咁多货卖就唔知嘅，因为调翻转讲。根据我所熟知中国同好的尿性呢，就是真是落手玩的人呢，其实会尽力去帮他喜爱的东西去辩护的。譬如这里面、哦、他只是其中一个人啫，没理由拖到成只 game 的嘛。这么多年前举个中指啫嘛，不是真的好乜嘢的。即是会尽力这样淡化他的 game。即是他们的自我解说的能力是非常之强的。 够噏。 即是自我搬龙门方法是很强的。咁啊。 咁本来这类咁嘅严上嘢就是叫无中就 所谓严上啦。 咁根本上就应该就夹搵啲嘢出去嘈。咁你既然可以夹搵啲嘢嘈，我咪用夹咁咩偏咗扭咗佢囉。 咁仲有一样呢，都系其实有少少低，即以佢哋立场系有少少无辜啊。我觉得搞佢哋嘅人先系比较小学鸡嘅。就咁样就好多人喺度佢留言嗰度啊。 就喺度留言啲天安门相关嘅内容，六四时间表啊，嗰啲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 做啲咩玉皇大帝霸住个位唔出嚟啊，嗰啲 即系所谓中国叫做冲塔嘅行为啦，即系博炸，但系呢个系市民啊嘛。咁啊，梗系唔会有，唔会啦。咁啊，结当然啦。咁啊，制作组系可以删评论噶嘛。咁啊，结果佢哋又喺度忙住删评论。喺发售之前就话喺度做埋呢咁嘅嘢。喂喂，写呢啲嘅人本身就要一个好奇怪状态。我谂可能系啱啱前者讲唔中，因为咁而唔中意黑悟空嘅人，亦都可能系佢哋啲对家。因为毕竟中国嘅游戏系高度内卷化。佢哋讲大陆就用翻词语啦，唔紧要。咁嘅社会，总之就系唔系你死咗我亡噶嘛，互相去攻击对方，暗地里搵人搞鸠对方，其实好常见嘅。咁亦都有可能系因为佢某啲狂粉未出就已经喺度吹得太过吓人憎啦。你知，其实咧好多偶像招黑咧，都唔系偶像本身招黑嘅，系嗰啲粉，佢哋啲 fans 系。即系啲行为太过火啊！会唔只要系有红嘅嘢咧，就会有咁样嘅睇唔过眼嘅人噶啦。咁啊 ，Elden Ring 都有啦。咁啊，咪就系谂住踩佢。亦都仲有一种可能咧，就系根本就唔中意中国嘅，直情就系见到中国啲嘢，所有嘢都要踩两脚嘅。即系太多可能性了，即系太多有，总之就搞到佢忙于删留言。咁你话佢唔删又唔得，你明唔明？其实唔一定唔得嘅，不过就点讲啊？即系佢删亦都可能纯粹系可以基于呢个 Steam 嘅留言社群留言入边其中一个就系话你唔可以留同游戏本身无关嘅留言。咁你喺嗰度留天安门相关嘅，真系个关系真系你唔听完我讲，你知唔知道点解只嘢同天安门有关咯？即系我讲完我都觉得好勉强咯。即系所以佢删系大条道理啊，问题你一删咧就会俾人话啦。咁啊。而且我亦都可能系有啲系所谓嗰啲真系反贼或者啲辱华身份啦，真系嘢，所以就佢而家就处于一个两面不讨好、两面不是人嘅状态，即系就做悟空，结果人就做咗八戒，猪八戒照镜，女外不是人了。咁啊，等佢出嚟之后睇下点啦，咁啊，睇下到时点啊，听日先出，咁啊，咁啊。咁啊，仲有一个都系几多人嘈嘅，咁就呢、這个动视暴雪 又 系 佢， 今次系动视嗰边，咁就系 Call of Duty， 咁就之前现代战争重制版就出咗，但系佢阉咗个功能，佢有多人对战，但系佢多人对战嘅功能咧只限故事模式入边嘅地图，咁但系佢入边仲争咗个呢个地图模式嘅多人模式，即系你可以自己整个地图，然后同人玩。喺旧版，即系呢个重制版咁啊，喺原版《Call of Duty 现代战争》入边系有呢个功能嘅，但系去到所谓嘅重制版，反而拎走咗呢个功能。咁啊，好明显就唔系佢冇做或者咩啦，佢明显嘅动视就唔想做啦。咁啊，因为各种各样好明显大人嘅原因嚟噶啦。咁啊，结果咧就有人用 mock 去整翻佢出嚟，就即系嘢未公布，即系佢仲要整紧，未买到。但系咧咁啱就喺咁啱只 game 咧就做特价半价嘅都系，咁好多人就除定裤啦，买定先，等佢个多人战争模式啦。咁好唔好彩地啦，即系喺个半价即系促销阶段过咗之后咧，呢、這个同事就真系话。你唔可以公布呢个模组，呢、这个模组对我哋有损害，等食律师信啦、啊、你。即系咁啊，有少少过桥抽板嘅意味咯、哦。咁多人为咗去玩嗰个模，先走去买只 game 啊嘛。即系模毕竟唔系老翻，你要有原有本体先买到噶嘛。即系佢因为只嘢系曾经一度上翻先嘅上销榜，你谂下只重制版仲要唔系啱啱出嘅重制版。可以上个畅销榜喎、哦，你谂下，咁啊，如果你喺一开始就唔俾嘅，你神早应该咁样走去 ban 咗佢啦。唔系，你等到过咗你个促销期啦，先走去咁样搞法。唔好话听你而家先知啊，大家都又无奈又兴咯，因为理论上的确系官方系有权咁样做嘅，但系佢都系帮你销售嘅啫嘛。咁我亦都相信同事谂嘅谂法就系、是。虽然我在买紧只重制 game， 我系揸取佢剩余价值啫，我唔系攞佢嚟同我现而家新 game 去对冚嘅，即系会自己打自己啊！即系难听讲嘅就系放低钱好啦，唔好玩， 佢嘅态度就系嗰种，即系我哋啲的士你系咁样，俾咗钱好啦，唔好上车啊你。你最好就冇撚上車啊！過海唔再，短途唔再，長途唔再，入機場唔再，佢係嗰啲你最好坐都唔好坐落我架車，就俾咗錢得噶啦。我而家就係咁呢啲咁嘅態度啦，即、就、係、是、你俾咗錢得噶啦，你唔好玩，你玩我哋新嘅，所以就少少地引起啲不滿咯，未到嚴重啊。咁啊，可以硬生生由原本依家係佢由好原本好評如潮，一壓壓到落而家褒貶不一。如果只系计近期嘅话咧，直接系压倒性负评。咁啊，呢个就算唔算游戏相关嘅评论啦？ 压咯， 佢都算，应该都算嘅。我觉得，你谂下，大家买只 game 都真系等你个剥，随定负等你个剥噶嘛。即系即系呢个大人的问题真系，即系做乜要管咁多？管咁多做乜鸠咯？即系当初嚟唔出已经够衰噶啦。 好啦，跟住就系一单其实系几有趣消嘅几有趣新闻嚟嘅。 其实类似嘅嘢咧，我以前有玩过噶，好中意咁咧，将啲5V 嘅嘢，即系5V 即系 USB 个电压啦，系咁将佢驳嚟驳去，驳嚟驳去，驳好多嘢喺度，驳一抽串长出嚟。后屘因为太长太大抽，好重，我唔拎出街啦。我出街嗰时候会拎一串嘢，可以叉晒。嗰阵时仲系好多种类唔同嘅头噶嘛，呢啲电话。就算我冇嗰个电话，我都带晒我啲头出街。有边个人要用咧，就可以揾我就得啦。呢个又系佢嘅超绝进化版。 系啦，就系、是、一个沙尼拉伯嘅有钱佬啦，超级有钱佬啦，就佢就好中意收藏游戏主机嘅。咁咧佢成日即系主，咁咧佢收有几百部游戏主机。但佢每次玩嗰时咧，佢驳嚟驳就非常麻烦。咁佢谂咗方法就系、是，喂咩我唔用个用啲盒啊嗰啲咁嘅嘢，即系全部驳晒驳埋一齐一次佢，总之揿个掣佢转咧。因为呢个咁嘅奇怪想法，结果将444部家庭主机同一时间驳喺同一只 mon 上面。 重点系不重复。 系啦， 呢444部系444种主机啊！ 我系唔知估唔到呢世上咁多游戏主机。 我咁佢我相信系有啲系改版啊，嗰啲都计埋出嚟，即系 PS2 13,000, 13,000, 13,000, 50,000, 90,000，应该都算系先系分别嘅唔同一种咯。 我谂佢应该会有小天才 嘅。哦，小天才肯定有，我相信。 系啦，呢个经典小天才。咁咧，佢就要用 Excel， 佢系用 Excel， 佢用 Excel 表去话俾知边部机揿边个掣咁 kick 卡嘢嘅，去到。 佢嘅参法咧就唔系同时发出，而系同时驳住落同一部电视入边。虽然佢就已经系揾咗一个比较大部、比较多头嘅电视机啦，但系你都谂到我哋屋企，净系我唔好讲人哋，我屋企净系我自己屋企啊，就系用紧嘅游戏机啊，都要装盒子先可以，唔可以靠佢上面本身嘅头。唔系三啊，要 three 啊。 一般电视嚟讲得四个头嘅啫嘛，最多都系。 色差两个 ，HDMI 两个，再加一 DisplayPort， 再有个 VGA。 嗱，唔计天线头，而家一般嚟讲咧，就大型电视咧，新型嘅大型电视咧，一般嚟讲咧就咩啊？三个 HDMI 头，一个 DisplayPort， 跟住咧就一个传统嘅电视天线头，系咁多嘅啫。一般嚟讲啦，唔计古灵精怪设计啦。咁你当四个头，一个头放一百部主机，咁一百部主机当然分十个盒，哇，黐紧线我都系。我理解佢个设计做个原理，但系系好黐紧线嘅。 因为佢系用嘅系 Sweet 啊，即系唔系嗰个唔系我哋打机嗰个 Sweet 啊。 Sweet 头， 即系切换嗰个唔同嘢，即系有啲比较多头嘅可以同时喺八个甚至十个入边去切换噶嘛，而且 Sweet 上仲可以再 Sweet 噶嘛，因为理论上佢只系将个电路切换嘅啫，唔似你 Hubs 咧系有上限嘅。你 Sweet 嘅话咧，其实你几多都冇所谓噶， 好简单啫嘛， 好似接线生咁接啫嘛， 树状设计啫嘛。嗱， 系啊， 你一个电视插头驳十部机，驳一个Sweet Hub， 又可以 Sweet Hub 里面有十个头嘅，咁十个头再驳十个头，咁咪一百个咯，就咁简单啫嘛。 啊，大概系咁样啦。 就呢个最简单原，即系佢最基本原理就系咁样啫嘛。 但系唔好以为好简单。第一，你出嚟嘅就系 HDMI 啦，可能仲有色差啦。即系可能仲有呢个 VGA 啦，睇咁多啦嘛，但系你要明白，佢入边收藏咁多部主机，喺入边有非常多复古旧啲古董主机， 由最经典嘅第一1972年嘅 MegaWorks 嘅 Odyssey 啊，去到最新嘅PlayStation 5 Slim 都有。 即系好简单，即系咁多代就当我净系计主流啦，唔计呢方啲啊，就有红白机嘅天线头。后期红白机同超任嘅三色头，跟住仲有HDMI 头， 最少都有呢三樣嘢，而前兩者部電視應該係冇嗰個鐘頭㗎。你係又要經過轉插，而且天線信號係模擬信號，你要點樣轉落去呢？如果佢冇模擬頭嘅話，即係天線走可唔可以轉色差？我真係唔知。我知道有啲改機係可以改到紅白機用AV 頭嘅 AV 電視，即係紅白黃嗰、那個頭啊。佢信号唔知系咪通噶啦，应该系通嘅，我唔肯定啊。即系红白机后边仲有一个叫有 A V 头噶嘛，灰部机系灰色啊，叫做 J R 定 D R 嗰个啊，系有 A V 头噶嘛，但系嗰个应该系另一部机啊，同原始嘅红白机应该另一个嚟。总之呢啲咁 Q 多嘅头，你要将佢播到，而且要佢 work， 其实好 Q 麻烦。我所以点解话玩呢个呢一部游戏，其实。即系我玩嗰种系小儿科，因为佢全部都系五镬嘅。但系呢度入边咧，佢有唔同嘅信号，唔同嘅格式，条线驳得到唔代表个信号通得到，各种各样加埋，而且有部分，尤其是模拟信号，你驳得太多咧，信号衰减得嘅咧，佢系会出唔到嘅，会唔够力嘅。即系总之好 Q 麻烦。咁啊，最终佢都搞掂咗。你知呢啲收藏家就系有的是时间同埋金钱啦。 唔系有金钱唔系问题，对有嗰句沙地阿拉伯沙地油王钱佢大捻把，但系佢有咁嘅苦心慢慢同你磨，因为真系依叫做磨，反复地 try and error 噶嘛呢啲嘢，你试到得为止， 都系乐趣嚟嘅， 乐趣咁，即系咁样。喂，有咩戆鸠？即系咁样，依位阿我 Taku 嘅戆鸠嘢，大家会做，只不过做到咁嘅规模系就好难咁解啫，因为冇钱。我有钱我都会做啊，咪冇咁嘅钱啊。 咁佢就博完之后，佢冇谂啊。好，既然系咁，我干脆申请健力士世界纪录啦。你知呢啲纪录，其实你可以申请俾钱搞嘅啫嘛。即系咁，佢咁啊，嗰边亦都过咗嚟做咗认证，应该冇人冇黐线，我可以黐线得过佢噶啦。即系你先揾到四百几部叫主机俾我睇，你先讲啦，都唔好讲啲乜嘢先啦。唔同种类嘅喎，你净系谂到有四百几种机啊，你都厉害啦。我都唔使你收部机翻嚟啦。即系。 好啦，跟住咧就系C104啦，咁C104咧就两日C104就算平安落幕啦，冇死人，因为都真系结，因为根据我哋嘅派咗，我哋有去过嘅人讲法就系、是、超级地热，因为以前咧有名嗰带咧都仲会嘅有咩海风吹下，今年连海风都冇，人都 因为台风前啊， 沤风沤紧风啊，叫做我可能叫我叫沤风啊嘛，热到系叫做咩人间炼狱。至于而家仲喺日本嗰个超级就冇人关心佢嘅，反而吹狗咗算数啦佢，唔肯关心佢嘅系。 少少气象常识啦，台风前咧系会有个高压区喺度笼罩喺个位度，所以咧你嗰度有时系冇风冇云大太阳嘅，好多时会出现咁一个非常好嘅天气，所以对睇 cosplay 嘅人。尤其是我哋坐喺室内去睇人哋影嘅 cosplay 嘅相嘅人咧，就好爽，因为阳光好好，所以出嚟嘅效果非常之靓。 但系喺参战者嚟讲就真系癫咗，真系癫咗。咁关于Comic-Con 嘅有另外专题啦，咁我哋讲下啲新闻性嘅，咁就其实我其实间唔中有一单噶啦，呢个所谓叫非利扩散， 好少听、啊， 唔系间唔中有佢唔系好多。因为始终你 我听得最多嗰啲都系嗰啲咩暗中摸一下， 或者系影裙底呢啲咁嘅嘢，影裙底成有啦。 如果你话呢种咧，就的确系届届都有啲， 届届都有。 但系今次咁样成个飞禽大咬擒过去咁样咯，我真系好少听过，老老实实，包括埋中港台嘅都好啦，都好少搞到咁大咬嘅。咁啊。咁啊，有个 cosplay 可能都几出名啦，不过唔留意呢方面，cosplay 紧嗰阵时，突然间有件肥宅冲出嚟，红袍咁擒落去，咁啊抱一阵，成全村人吓呆咗。咁啊，因为嗰度系摄影区嚟啊嘛，好多人上佢已经举紧相机，咁啊都有唔少人影低咗啦。咁啊，见到哇，咁样呢都几癫喎。 因为你第一直觉就系唔会咁癫啊嘛，会唔会又系自己人出嚟做假气氛嗰啲咁嘅嘢啊嘛？系果然估到咁话咁狼啊嘛！ 吓，所以大家第一时间都系呆咗望佢，咁啊有相机啊顺咁，咁就个相机就 pan 咗过去咯。所以我哋都系有见到有片有成啊，所以我先可以咁肯定话佢咧，嗰只好卵大咬，系成个红袍式咁抱落去，黐筋啊真系！ 真系唔知嘅，因为你唔知道佢会唔会系叫做咩。即系叫做咩？ 啲 friend 啊，好 friend 嗰啲人去 夹自己夹定嘅， 系开玩笑啊！ 因为有时系噶，啲日本整啲搞笑做，咁样夹定去玩气氛。之前早两个礼拜前，甩废嗰个青山主啊，佢自己个人嗰个演唱会个发表活动啊，事务所咪特登揾个人扮陌生男人喺佢嗰个喺佢做紧节目嘅时候，后面养嚟养去咯。喂，点知会系依咁嘅整鬼叫大整蛊节目嚟噶？你唔知啊嘛，因为你冇人谂到咁离谱噶嘛。 唔系就话我冇谂谂到咁光天化日咁乱大考噶嘛？ 系啊，大家以为喂六，以为你好 fan 死党，特登系吓鸠佢整玩啊？跟住唔系噶， 但系佢本人呆完咗之后，开始大嗌尖叫啦，咁啊，梗系咁啊，大家先发现喂，唔系好朋友，唔系咩嚟噶，系坚噶，坚系色狼嚟，咁啊，冲过去制服咗佢。 都系黐线咯，喺呢场合度做呢啲咩嘢？ 吓、啊，估计应该系真系跟住佢嚟，因为有人亦都喺之前嗰啲片度又追翻见得到啊，系佢已经系跟住佢好耐噶啦。咁啊，即系呢啲咁嘅作家真系，真系 系估唔到喺因为 Kimiki 你走唔甩噶嘛，大佬 满满都系人，你点啊？可能走得甩啦？ 冇可能走得甩，黐紧线入 Kimiki 又是得今年得两日，逼捻到扑街。你系叫做冇话走啊，喐你都有问题。你基本上你只要你赵总一知道你系啊嘅话，你任何地方只要啲人稍微一夹埋去，你已经喐唔到啦。除非一般撞开佢啫，但我觉得撞开咯。 咁啊，补充下啦，受害者叫 Kiki 基啊，蛋糕嘅 Kiki 啊，咁系奥地利嚟嘅，唔系本地人嚟嘅。咁所以可能真系即系 Twitter 之类嘅嘢睇到佢嘅行程之类，然后过去跟踪佢嘅 stalker 啦，应该系。 所以 communicate 系估唔到会咁大件事，唔系应该估唔到会有人喺度做啲咁嘅嘢啊，唔系咁大事。咁黐筋，因为走唔甩噶嘛，系同埋你系咁甩大佬，真系光已经超越咗光天化日，叫做咩众目睽睽嘅情况下，你搞啲咁嘅嘢，所以正常讲系唔识反应啱嘅，因为冇人会谂过喺嗰情况之下搞得咁玩到咁大嘅。好啦，咁跟住讲下今个礼拜喺算系高科技界嘅。咁就Donald Trump 就卒于，因为为选举咁就卒于一日限定咋，就翻 X， 咁就同 Elon Musk 做咗个三小时嘅对谈。咁喺开始之前就X 仲要俾人哋 DDoS， 咁啊 Elon Musk 就搞成40分钟，就执咁即系调晒所有 server 应付咁嘅嘢啦，总算地解决咗问题，就一讲就讲成两个几钟头。我内容唔重要嘅。重要，因为佢阿 Elon Musk 话明嘅就冇今次冇剧，即系叫做咩冇剧本啊，冇咩冇，就纯粹就咩大家鸠吹，总之吹几多就吹几多嗰种，咁就一吹两个几钟头，咁大致上其实佢阿 Donald Trump 讲嘅嘢就比同佢平时讲嘅嘢差唔多啦，咁比较特别就系阿 Donald Trump 讲过话福岛辐射问题，咁 Elon Musk 就替福岛人讲话辩解话冇咁嘅事，福岛其实而家好安全嘅，我都食过福岛菜咁样。咁呢个小古仔咧就日本人方面又好，即叫做咩高度好评，话 Elon Musk 帮佢讲嘢。至于令俾我对我作为我啲英文好差嘅人嚟讲，我最意外就系77岁嘅老人家，你可以讲出挨两个几钟头，好嘢喎！因为大佬，你虽然话你坐喺个冷气房里面，坐喺度对住部对手机，跟住一路喺度讲，但系喂两个几钟头吹水系真系几卵攰。我听见，哇！你真系证明到你真系好气好力、啊。我好怀疑紧就系民主党嗰两件嘢有冇本事吹一个钟头？因为呢个系其实系考验你嗰个集中力同埋集中力噶嘛。你吹两个钟头嘅话，你好难讲到后半句唔知讲乜。如果系 keep 住由头到尾思路都好清楚， 你忘记我哋荒谬嘅记录系13个钟头。 喂，大佬，我哋点同啊？我哋后生啊嘛。我吹两个钟头冇问题，30-40岁但。77岁老人家，大佬， 好啊，小姐更正翻你啦。啊，当佢侵，即系佢唔系好似之前，即系俾人封之前咁用得咁频密啊嘅人，但系佢唔系今日一日限定，因为佢13号去讲个对谈噶嘛。我见佢后尾15号、18号都有出 tweet， 几个钟头前都有出，应该系有限度地使用翻 tweet 嘅。咁啊，其实调翻转啦，佢你都嚟得，你都倾啊，佢包下颈咩？唔通即系你要选噶嘛？系 不如就不关于未有大选就唔知道啦，因为而家都仲系选嘅，我就唔讲呢样嘢，唔讲啦。好啦，咁最后一单就系 本地消息， 都系历史消息，历史终结噶啦，就 PC Market 就宣布实体书停刊。 系实体消息行啫，佢有个网上版咁会继续喺度。 因为佢网上版其实系 keep 住一个人流算系几多嘅，咁都唔意外噶啦。因为依个年头你做讲真，你做资讯系嘅杂志嘅话，纯粹讲你冇得做啊，净系做资讯嘅话，你有咩讲真有咩嘢？你发一个网络啫，你讲你报新料嘅咪都系报新料报评。PC Market 系做咩？做新料做评测，报新闻，咁呢三样嘢。网络永远比你快，比你新，咁你点做啫？ 就算你有你自己嘅内容都好啦，你有冇必要出实体书先？即系虽然呢个就好又好矛盾啊，因为咧香港市场唔细咧，你好难靠广告撑落去。即系你多多少少卖书去补贴翻，因为你知道本书卖书卖到几多本啦，唔系全部。净系佢杂志一般系会仲有盈利噶嘛，报纸就冇嘅，报纸就几乎冇盈利嘅。但系杂志系依然你买一半系赚一半钱噶嘛。咁你正常啲咩编辑部啊、人力物力嗰啲全部俾晒之后，你纯粹靠网上版本去赚翻嚟啦，系香港真系几困难下嘅。但系如果你出咗香港又真系好难想象有几多人会买、啊，即系我哋 game 书都好啦，我知星马系会有人买嘅，电子版系会有人买嘅，但系之外咧就真系唔知咯，真系唔知会有几多人买。所以实体书一定系第一个接嘅，香港嘅实体杂志基本上都接得七七八八噶啦，即系系嗰啲好肯俾得起钱嘅人，嗰啲咩奢侈品杂志啊、啲时装潮流杂志啊，嗰啲就仲喺度。我哋呢啲 A C G 啊、渣死渣啊、电脑嘢啊，嗰啲咁嘅边缘嘢咧，又俾唔得起钱嗰啲咧，肯定孭唔起实体杂志噶啦。而且我哋都，尤其是玩电脑嘅人，系最唔需要实体杂志嘅人。你调翻转谂啊，玩电脑嘅人系最习惯上网嘅人嚟噶嘛？喺全世界都未知咩叫互联网。佢喺度电视广告 ，I 点世界系 I dot 互动世界啊，爹哋，记唔记得呢个广告啊？即系你仲系嗰个年代嗰阵时啊，啲 IT 九嗰阵时仲未叫 IT 九，嗰阵时叫 IT 佬啊，就已经上紧网啦，屌你！即系我1997年开始上网嘅，即系咁你谂下，仲有几有必要去要本实体杂志啊？就算佢有几多真知灼见都好。咁你咪留翻网上版咯，我真你真系咁多真知灼见的话， 同埋就系而家日本嘅电视所以依个叫做香港嘅高科技杂志，九成嘅都系所谓嘅失报料嘅报料评测两样嘢，咁呢两样嘢如头先讲过咯，根本唔需要睇杂志。 评测可能会有你嘅独到性嘅，即系等于而家音响杂志现在到第一班友仔一班玩音响嘅有钱，第二就系你个评测系值钱嘅， 系啦。同埋就系依类评测嘅话，你喺网上嘅话，你好难做到佢嗰个级数，因为网上，因为网上嘅话，你点讲咧？又唔能够，唔系话唔得，但系你就咪成本你几唔划算咯？你做咁大规模又是，如果你玩得高， 哦咁即系等于佢你网上做网上版杂志，同啲人仲搞网站，其实同一回事嚟啫嘛。人哋做到你做到，咪大家斗咯，仲有得挥一下。实体杂志系成行接咗，大佬咁样啦。所以就都肯定系噶啦，即系你都见啦，即系我哋曾经写过嘢嘅书都执得七七八八啦，而家剩翻一个 Weekly 一个半个。 日本啲杂志做得耐，做得去就咩啊？好简单，你日本而家最啲杂志最做得去就是一，佢多所谓叫做咩专栏性文章，即系叫做咩？我形容就咩？你攞厕所攞厕所打书钉时用嘅。即系冇嘢做咧，搵嘢揭下揭下咁样，可以睇我睇长文，可以救你嗌，救你爆石爆15分钟嗰种。另一种就系咩？八卦杂志咯，即系八卦杂志啲莫名其妙嘅专题，即系例如话咩山口租六代目私隐嘅乜嗰啲咪 click 嘢啊？跟住话某某女星同某女星嘅不和啲咁嘅嘢咧，依咪 keep 住我睇咯。咁问嚟香港依边就攞到啫。 呢啲属于内容独到啊嘛， 系啊，内容独到啊嘛，你一定睇佢啊嘛，即系讲就系你文春炮，点解佢仲 keep 住咁好卖书卖咁多就系、是、你有本事爆到大料咯，啲人咪买文春炮买癫仔，同埋有本八卦杂志有女睇啊嘛，你睇泳装女， 讲呢啲， 喂，我成日都话咁八卦杂，咁你呢条嘅八卦杂志，其实最八卦咁唔好话八卦杂志啊，漫画杂志都系啦，你嗰期啊，你嗰期啊东，你搵咗东云海做封面嘅话，嗰期卖多好多书啦。香港冇呢样嘢噶嘛？香港日本就是你唔好理咁多， 本就算本书几冇嘢睇都好，我搵咗四五个靓女着住泳装跳影下相咁就搞掂啦。就算仲依系电脑杂志都咁样做嘅，我有几本啲即系咩，唔好似话咩 fan 咁样，即系石果仅存嘅咩嘅杂志，佢每期咪搵啲名人啊，搵啲艺人去影封面啊，就做专题咯。咁吸引到噶啦，如果你嗰个艺人够红嘅话，即系呢样嘢就冇，呢样嘢就系、是日本点解嘅杂志仲叫免叫维，即系叫做咩维持到佢嘅出版行杂志出版行业就系靠呢样嘢啫嘛，唔系好难做啦，佢哋都。 总之都是难搞的啦，就是香港搞实体书，是香港搞杂志，其实已经是够难搞的啦，还要搞实体书。 是啊。 所以他们都其实都很早已经转了，不是转了，多了这个网上版的啦，只不过是那实体书都可能还有些人喜欢买实体的嘛。我不知道有多少啊，就算啦，这样啦。 咁 OK 啦，咁好，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咁就 commit cut 噶，其他 cut 嘢就留翻专题再讲，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